爱一个人的时候没有办法拥有他的时候，我们会面临一个选择，到底是放弃呢还是继续呢？很多人都会说不要再浪费青春了，但是我们自己却明白是真的放不下。如果能放下的话，早就已经放下了，根本不会到现在的地步。所以如果当黑夜来临的时候，你孤独地思念着一个人，这个是很私密的事情，不需要跟任何人分享。 终于明白你别成悲，没有言语能够说明当别人问起，谱了一段旋律没有句点，也无法再继续，像埋伏在街头的某种气息，无意间经过把往日笑与泪勾起，忽然心痛的无法再压抑，原来从未忘记， 女生呢是不需要存钱的，就应该年轻的时候做最好的投资，把钱花在自己身上，去旅游，去护肤，去享受，对自己好，别人才会对你好，事业家庭爱情才会出色。女人只有在青春失去了之后才需要存钱，等到老了就是一个曾经最美过现在又有钱的老太太了。 突如其来的浪漫，我们

时候，常常望着窗外的天空，幻想长大以后能实现从前做过的美梦。长大后发现世界真的不同，不知该要往哪走，还是停在原地一动也不动。 我无力再逃脱，眼看着时间流走，想回到小时候。 I wanna stay, I'll stay away。 不知道你在哪一所城市哼着哪一首老情歌，也不知道你理了什么样的发型，在喝着什么，做着什么。可能你正在接电话，可能你手机已经关机，可能你正在躺在床上看书。我不知道你在哪里，但是我坚定地相信我们终有一天会遇到，一起看风景，一起呼吸同样的空气，一起哼着老情歌。不管你在哪里都好，只要我们能够相遇。 你

坚强的理由。

像是冷漠潮水，看透了世事缘虚，远处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。多少个梦已去，多少次再失去，是你伴我渡过了最空虚。愿你今夜别离去，在我依稀的爱里，那一刻美丽是错对。